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75集《忘忧草》，学员等级。秦冉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真的只是随口问了一句。走在前边的陆兆颖本来还在想文英的事儿，听到这一句，他先是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然后侧身说， 秦小冉，现在已经快到12点了，这是饭点，正好一起去吃饭。 他表情自如，跟平日里没有什么区别。程俊双手插着兜跟在秦冉身后，朝陆兆颖挑眉，第一次给了他赞许的目光。陆兆颖有些感激涕零，俊爷第一次看他的眼神不像是看傻子。秦冉看了陆兆颖一眼，伸手压了压帽檐，清了清嗓子，我有点困。程俊就笑， 那就先回去睡觉。 京城金融中心办公室里， 大小姐。 戴着黑色边框眼镜的秘书进来，把一叠文件递给坐在办公椅上的女人。 这是今天的安排。 女人穿着黑色的套裙，眉眼垂着，看得出来精明干练。面前摆着电脑，电脑页面是一对复杂的红绿色 K 线。她接过秘书手里的文件，一抬头，精致的五官略显盛气凌人。 下午有什么行程？ 猜测不出来他的真实年纪，但看他的气运，约莫在30岁上下。程家大小姐程温如，今年35岁，未婚。 下午一点有跟李总的合约，两点半公司有个小型例会。 秘书推了一下眼镜，快速开口。 我弟弟那边怎么说？ 程温如抬手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，11:40。秘书摇头，程温如挑眉笑了笑，表示了解。他拿起笔筒里的笔，把桌子上摆放的文件签完，这才往椅背上靠了靠，双手环胸，好半晌开口道， 最近帮我注意一下小女生喜欢的礼物。 能被一个女强人看中，李秘书的业务能力是秘书界顶尖的，他也是程老爷子特意安排到程温如身边的一把手。他把这件事安排到日程，才继续道， 我给您安排了三天后的拍卖会。 程温如拿手按了一下太阳穴，略显疲惫。 这次有忘忧？ 程老爷子身体不好，一直佩戴忘忧才有缓解。至于忘忧，没有人知道这种植物是什么来历，大多是可遇不可求，每一次去拍卖场都是一场腥风血雨。 有，不过这一次拍卖只有一瓶。 一瓶？ 程温如手指敲着桌子，这就麻烦了。程温如每个月都会去一次拍卖场，忘忧每个月只售10瓶，京城这么多人，加上各大实验室研究忘忧的也多，每次拍卖这10瓶总有4瓶是固定的几个人的，程温如就是其中一个，剩下的6瓶其他势力才会去争，可这个月只剩一瓶，每个人都很需要这一瓶忘忧，到时候肯定会争起来。 怎么只剩下了一瓶？ 李秘书摇头，只是猜测。 应该是出了什么情况吧？研究院那边说过，这种草极难培育。 眼下看来，应该是这种猜测比较准确。 忘忧的来处还没有查出来。 程温如知道，只有查出其贩卖人，才能有稳定来源。可，拍卖场那边也没有什么信息。为了避免争端，拍卖场那边自己都不知道刻意隐藏姓名的买家跟卖家，程温如半点也查不出来。李秘书颔首道， 前段时间老爷子有找过欧阳小姐询问这件事。 众所周知， 129第一次吸纳了京城大家族的普通会员，129很少吸纳新鲜血液，一般招收的也只是普通会员，想要成为高级会员极其困难。可即便是普通会员，也能在129学到不少东西，享有129内部会员的资料共享权。众所周知，129的情报网几乎遍布全球，京城没有哪个家族哪方势力不想要跟129结盟的。欧阳威虽然只是普通会员，但作为内部人员，他的特权比一般人要多上很多。他成功打入129内部的时候，欧阳家族在京城的地位一跃而上。程文如点点头， 帮我约一下欧阳威，我跟他谈。 我已经在约了，不过欧阳小姐那边比较难约。 眼下欧阳威在京城炙手可热，他也很懂把握人心，不是什么人随意都能把他约出来的。 我听说大少爷也在约欧阳威。 哈？ 程文如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他摆手让秘书下去，又给程俊发了一条信息，询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吃饭。与此同时，亭兰公寓区，秦冉去楼上，没有练琴，今天是完善编曲。因为高考，妍希足有2个月没有主动联系他。虽然他说自己要高考的时候，妍希不太相信。眼下进了小提琴协会，明天正式去小提琴协会学习，秦冉的时间不是特别多，今天准备把给妍希的2首歌的编曲全都弄好。这些编曲他高考之后就在弄了，不过那时候手不方便，只有一个大概在脑子里成型，高考分出来之前他又完善过一些，基本上弄得七七八八，剩余的在明天之前应该能够搞定。楼下程木先去看看窗边摆着的2盆植物，拿着水壶浇了一点点的水才放下水壶，拿出手机刷了一下朋友圈，上面林思然刚发了一条动态， 咪咪几乎把草全都啃完了，老爸罚他3天不许吃肉。 然后是一张幸灾乐祸的 P 图。程木知道林思然就是秦冉微博上唯一关注的那个博主，上次林思然也发过咪咪被罚面壁思过的微博。眼下程木依旧忍不住感叹，林家对一只猫这么苛刻是要干嘛？不就是几根草吗？他给林思然发了一条微信， 毕竟是猫，不能对他要求太高。 对方回了他一串省略号。程金从程木家打通的电梯上来，看到程木嘀嘀咕咕的，不由挑了挑眉， 嘀咕什么？君言呢？ 程木把林家的苛刻给程金复述了一遍，才回答程金的问题。 哦，俊爷在楼上书房， 你楼下还有一个黑箱子，自己把东西整理好。 程金不关注什么猫不猫草不草的问题，得到答案后直接去楼上找程俊。程木想起来黑箱子的事情，那黑箱子放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程木下去把黑箱子拿上来，然后一个个的整理，里面大多是他们离开之前九班人拜托他带给秦冉的毕业礼物，东西挺多。程木很快就看到了滚在箱子角落里的一个玻璃瓶，是林思然送给秦冉的毕业礼物。因为有顾惜池石头的事情在先，程木特地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下小瓶子，这回确定上面没有编号，连瓶盖口都没有。他忍不住想问这姑娘，怎么就跟草过不去了呢？此事秦冉去小提琴协会上课，6点起床，6点半出发，程俊也刚从楼下晨跑完回来，开车送他去小提琴协会。 魏大师已经定好了拜师宴的日子。 魏大师是直接跟程俊讨论的，昨晚上才算好了黄历时间。秦冉正在跟林思然聊天，很随意地了一声，他手撑在车窗上支着下巴说，只要别浮夸， 都能接受。40分钟后到达小提琴协会，秦冉下了车，扣上了鸭舌帽，一手插着兜，另一只手朝后面挥了挥，头也不回的。身后程俊靠在车边看了会儿，才拉开车门上车。因为今天有新学员，小提琴协会针对新学员有提醒路标，指向练习楼。练习楼一共有5层。大门口处，一个老师站在门口等所有的学员。秦冉提前了10分钟到达，他之后田潇潇才匆匆赶过来。那老师等人齐了之后才开口： 我是1楼的老师，姓徐。大家能进小提琴协会都是有一定天赋的，不过小提琴协会不缺天赋好的学员。大家想必也听过小提琴协会的规则，小提琴协会有专门的曲目跟分级考核标准，从1楼到5楼是从3级到9级的练习室，每个楼层有每个楼层的指导老师跟训练录像。我们会按照昨天表演赛的考核等级公布所有学员所对应的等级，大家先进101室。 秦冉闻言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手册，3级1楼，4、5级2楼，6、7级3楼，8级4楼，9级5楼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